它的地点在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大帽胡同一号护国寺斜对面。记住哦，叫比邻小厨香辣海鲜锅。今天的暖锅体验的第二站呢，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兰亭猪手火锅，这可是一道美容养颜、文艺又丰胸的火锅。兰亭猪手火锅坐落在鼓楼东大街的一处院落里，出入小院儿，绝对想不到这是一个吃饭的地方。树影斑驳，光影交叠，红砖灰瓦墙上点缀着星星的墨绿，就是这个安静的院子里有着让人垂涎的美味——猪手火锅。火锅是当天夜里熬制的浓汤，满含胶原蛋白的浓浓汤汁，尝上一口，唇齿留香，过心不忘。那这里的油脂呢，已经完全被过滤掉了，浓白的汤底都是猪手熬出来的胶原蛋白，除了锅里的猪手之外，汤底还有红枣、玉米、红薯等一些滋补的食材。约上三五闺蜜，或者是携着女朋友，满足一下冬日里刁钻的胃口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在中国楼下并肩度过一个幸福的时光也是不错的。地点呢，就在西城区鼓楼东大街232号春晨宾馆旁边的巷子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个日式火锅，那就是温野菜日式火锅。冬天天气冷，更容易饿，不妨去吃一些自助，过瘾而又实惠。那么温野菜火锅日本料理呢，应该说他家的锅底选择还是很有特点的，寿喜锅偏甜，胶原蛋白豆腐乳呢则适合口味偏淡的女孩子来选用。日式魔鬼麻辣锅是冬日驱寒的首选，多为番茄锅，里有整颗的番茄，酸酸辣辣的，蔬菜也都是有机的，自取不限量。那么芝士海鲜丸是这里的招牌，一定要选择。那么这里的蘸料呢，其实也是蛮特别的，不同于平时我们吃火锅的芝麻酱香油蘸料，这里啊是蘸着生鸡蛋，虽然看上去有一点生冷，但是吃下肚却是暖暖的，又有独特的口感。听了这么多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不如择日一起去尝一尝。地点呢，在东城区新中街甲3号蜂巢剧场的 B1层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虽说拥抱可以驱走寒冷，带来温暖，但好像总归不如吃火锅来得更实惠一些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就为大家盘点一下，在咱老北京城里面寻找那些可以驱走冬日寒冷的热腾腾的火锅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同济小肚牛板筋火锅，听着就是那么的诱惑。无论你想吃筋头巴脑，还是要吃肉肉，或者你是一个清真，这里条件通通可以满足。当你在游后海的时候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巷子里，你会发现同济小肚牛板筋火锅，它是一家地道的清真店。虽然是开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可是人家肉香不怕巷子深，遇上饭点啊，你可能还要排队呢。那么这里的招牌呢是泡菜牛板筋锅，肉质鲜嫩有嚼劲儿，而且不塞牙，汤汁又浓又稠，吃完了牛板筋呢，你还可以再涮一些丸子呀蔬菜之类的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牛杂呢同样也是店内的招牌，比如说牛肝、牛肠、牛肺等等，虽然说都是一些内脏，却一点也不腥膻。口水已流三千尺，客官您还等什么，赶快走起吧。它的地点呢在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甘露胡同二号。接下来呢，领大家去吃一个蘑菇宴。这蘑菇宴可以瘦身，可以养生，也是素食主义者的上等火锅选择。这里呢，就是园林野生菌。 园林野生菌火锅的老板呢，是一个湖南小伙，人聪明又厚道，有着多年云贵高原野生菌火锅的经验。他家自制的辣椒很是好吃，因为吃肉太多容易长肉，所以呢就选择了园林野生菌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养生的明智选择。野生菌味道鲜香，而且不腻口，连续吃几天啊，其实都不会倒胃口的。推荐指数可是满星级别哦。地点呢在丰台区的三路居茶园西门对面。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今天带领大家寻找冬日暖锅的最后一站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陈亨卤煮小肠。卤煮很多朋友都吃过，卤煮火锅您听说过吗？今天呀，就带您体会一下这纯纯的京味儿卤煮火锅。陈亨卤煮小肠家的卤汤可谓是汤浓料多，干净没腥味儿，慢熬细炖特别的入味儿。他们家的火烧都切成了井字形的刀花，豆腐呢切三角，小肠肺头剁小块，从锅里舀一勺老汤往碗里一浇，再来点蒜泥辣椒油，热腾腾的一大碗，怎一个香字了得。地点呢，分别是在德胜门内大街的253号和广安门外马连道北街的8号，以及丰台区刘家窑地铁站的西北口。 想我的时候，思念在脑海中行走，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，梦依然有一个缺口，是你双手带我到黑夜的出口，愿我们化作那悠然海鸥，一起飞走永不回头。多少次等待，等待着爱情到来，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，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 名相遇爱情海，借北斗星歌，天亮后我才明白，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。快来到，风雨在云层中缠绕，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，我们只要一个拥抱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盘点了一些在寒日里可以在京城寻找的火锅暖锅美食。那么有的时候在冬天呢，其实也希望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食物，而鸡翅呢其实是很多人普遍喜欢的。那么利用节目的最后一些时间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在家里做鸡翅的简单便捷方法。首先呢，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家自制烤鸡翅的方法。那么烤鸡翅呢，食材当然是要选择鸡翅中了，然后是盐、姜、料酒、蚝油、柠檬、黑胡椒、白糖和小葱。做法呢，是首先将鸡翅冲洗干净，在上面呢划上两刀，要斜着划，然后放入容器当中，挤入柠檬汁拌一下，再加入葱姜，调入盐、蚝油和白糖以及料酒、黑胡椒碎，用手呢反复抓匀，要让这些味道调味品啊一定要渗入到鸡翅的肉当中。腌好的鸡翅呢就可以直接去烧烤了。如果家里有烤箱或者是光波炉，直接调到230度的温度，烤14到18分钟即可。当然了，特别提醒您注意一下，就是烤到8-9分钟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鸡翅拿出来翻一个面，然后接着烤。除了用烤箱和光波炉烤鸡翅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选择炸鸡翅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推荐的炸鸡翅啊，可不是放入油锅里炸，那样我觉得胆固醇太高了。我要教大家的是微波版的炸鸡翅。 选好上等的鸡翅中之后呢，也是先要在鸡翅上面反正面各划上几个斜的刀口，这样呢可以让鸡翅更入味儿。然后我们用食盐、料酒、生抽还有白胡椒、椒盐、孜然来腌上一下，最好呢能腌到一个小时以上。然后取出鸡翅，把它擦干，再均匀地拍上一层干淀粉，然后再用一些玉米淀粉挂在外面，用竹签啊把鸡翅给挑起来，牙签即可。我们在码盘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让鸡翅接触到容器，一个一个的用牙签给撑起来，然后放入微波炉当中，选择高火微波5到8分钟即可食用了。这时候的鸡翅就是金黄黄的香酥鸡翅了。是不是觉得我教大家做鸡翅的方法都很简单呢？而且又美味。因为啊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懒人兼小吃货，而我喜欢做的东西呢，也希望美味又简洁。接下来呢，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简洁的做鸡翅的做法，那就是可乐鸡翅。将鸡翅切干净之后，还是要先改几刀，然后呢把葱姜切片，锅内烧开水，把鸡翅放到锅里啊滚一个开，马上捞出来沥干水分。将炒锅内放入少许的油加热，然后放入鸡翅，两面煎至微黄，再把可乐倒入，然后加上老抽、葱姜盐以及料酒，烧开之后小火慢炖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偏甜或者是偏咸一些，小火炖上10分钟左右，鸡翅就会变得香酥软烂了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单。